只有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可以让你躲躲风解解愁。这样的好朋友，你是否注意过？赴汤蹈火，全年无休，为你一个人。我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要玩，你一定来找我，为你出气，常为你担忧。眼泪也哭我满胸，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可以让你躲躲风解解愁。其实我只要能够在你心中一小块角落，哪怕只是分享你的身与温柔，对我已经足够。我究竟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每当你要问，你一定来找我，为你出气，常为你担忧，你眼泪也我满胸，还是我只能算另一种男朋友？只要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起这个不走码头，可以让你躲躲风解解愁。像我这样的男朋友该算哪一种？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我也可以疯，想想没有你我也一样。

自我封锁半生，只为爱上我的你，爱一次痛一次又再生，共你不应结识，或会改写这半生，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人与想怎么要分，太多生死热爱如恨，没法一心两分，委屈过一生，愿意不死的信心，紧守心中那点放任，让你终不再反，封锁我一生，是我甘心去等，只为我最爱的爱，情路难用别人全情地继续等，

西北，倒满酒，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琪，来自陈少华《九月九的九》。这首当年红遍全中国的歌曲，用浅显的语言将独在异乡的思乡情与漂泊在外的无奈与孤寂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可谓是经典老歌百听不厌。那么陈少华还有一首关于酒的经典歌曲，相信你也一定听过。

南部观光城市鹿儿岛，体验五天四晚的游轮之旅。数千名名校校友、百名青年 CEO、数十位品牌大师将共聚一堂。咨询电话：010-5158-1108，010-5158-1108。世上任何轰轰烈烈的事业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构成，大人物并不是每天干大事，不过是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好，这些小事堆积起来就是大事业。但凡大事必作于细，拥有匠心才出巨匠，你对岁月辛勤耕耘，他也会还你一束风景。经典久了久，我新奇，有时候我们和更好的自己之间只隔着一句话，差不多就行。 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